地， 新声音新力量，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，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，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，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沈秋得到消息，自己生父在病房里已经连续报了几次病危，出于人道，他来到病房去看沈健。沈秋淡淡地说：“我来看看你。” 以前的事，是我对不起你们母女。 沈健虚弱地收回手，断断续续地说着。沈秋觉得可笑，这个男人在临死之前还要和他道歉。古人说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原来是真的。可是这个道歉来得太迟太迟了。沈秋冷冷地看着他：“你没有对不起我，如果想说抱歉的话，等你死了以后去跟我妈说吧。”他一边说一边冷笑起来：“不过也许你们再也没有办法碰上了，毕竟像你这样的人死了一定是要下地狱的。”沈秋的眼睛刹那间瞪得滚圆，他嘴唇颤抖着，胸膛也起伏得厉害，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悔恨的。他张着嘴，喉咙里发出嗤嗤的声响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一旁监护的机器报警了，很快有护士和医生冲进来开始抢救，注射各种药物。沈秋让到一旁，安静地看着他们实施抢救。沈成阳觉察不对，也跟着进了房间。沈健的主治医师是个快40岁的中年人，俨然一副很崩溃的样子。这说过多少次了，这是个病人好吗？他现在不能受刺激，你们倒好，一天三波来折腾他，再有钱也只有一条命，这有个三长两短的，算谁的？行，都出去！今天开始禁止探望，你们再怎么来几次，他又得进重症监护室了。沈秋和沈成阳一起被轰了出去，两个人的表情都颇为麻木，既不着急，也不悲伤。你这打算打破记录啊？之前许一晨过来，哼，花了10几分钟才把他气成这样。沈成阳抽出一根香烟咬在嘴里，有护士路过提醒他不能吸烟，他轻笑起来：“我不点，就是咬咬。美女，通融通融吧啊。”沈成阳本就生得好看，此时更有几分放荡不羁，惹得小护士红了脸，别开脸走开了。齐晨来过，沈秋有些意外，完事没告诉你。他和许一晨一起来的， 想收购老头子的股份，没想到老头子说先把股份转给你，如果手续完成，你就是沈氏最大的股东。徐一晨现在对沈氏可是虎视眈眈，你我联手说不定可以对付他，毕竟你是正经的继承人，股东会那些老东西私底下再不服气，表面上也是要认你的。但如果我们继续这么对立下去，沈氏垮了，你手里的股份也就成了废纸，没一点好处。沈成阳突然这么再双言商的，沈秋刹那间还有点不习惯，只是拯救沈氏这样的事情他倒是一点兴趣也没有。看沈秋的表情，沈成阳就知道他的想法，他迟疑了片刻才轻声说道，虽然你不稀罕，但沈氏的建立好歹有莫阿姨的一半心血在里面，就这样看着他散了，莫阿姨权效有之，不见得会高兴。沈秋愣了愣，颇为讽刺地看着他，你还有脸提我妈？小时候穆阿姨虽然和我妈不和，但从来不迁怒我，你们还住在沈家那几年，我每次去她都会给我拿点心吃。姐，你那时候对我也好啊，带我去花园玩，我跌倒了你还会扶我。沈成阳眯着眼睛，似乎在回忆以前的事情，但一定也是他童年里最美好的回忆，没有利益纠纷，没有任性的恶与恨，只有默默温情。他嘴角噙着一丝笑意，就连眼底都是潋滟的温柔。那些回忆那么短，那么少，他却一一记在心里。沈秋并不知道，在那个冰冷的别墅里，沈健对他也不曾尽一个做父亲的义务，而陈碧柔整日里都在忙着美容保养，以及怎么挤压穆阿姨和沈秋，也是无心顾他。沈成阳的童年同样是在寄宿学校里度过的。够了，沈成阳，你的脸皮还能再厚一点吗？沈秋清冷地笑着，我妈是我妈，我是我。他顿了顿才继续说，至于沈倩的股份，等他能签字的时候再说吧。说完沈秋转身离开，沈成阳一个箭步追上来跟在他后面。今天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姐，陪我吃个饭吧。你有毛病吗？沈秋翻了个白眼，瞪了沈成阳一眼。沈成阳却突然转了性，死气败裂地跟着沈秋一路往楼下走，直到他们撞上来探病的陈碧柔。沈秋已经有半年多没有见到这个女人了。陈碧柔今年40多岁了，然而保养得当，徐娘半老，身材妖娆，如果不是眉眼间明显的憔悴，简直就和当年鸠占鹊巢时没什么不同。沈成阳看到陈碧柔脸色冷了下来，陈碧柔和沈健又不同，他是真正伤害过沈秋的仇人。沈秋？陈碧柔看着自己的儿子，再看看沈秋，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，刹那间他的脸上掠过忌惮、憎恶、怨恨，好多种情绪当真好看得紧。陈阿姨，好久不见。沈秋停下脚步冷笑起来，不知道你最近精神状况怎么样，你那位前夫有没有和你再续前缘？哦，恐怕你最近是没什么时间的，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保住你的那几个臭钱，毕竟是花了半辈子心血博来的，千万可要看好了。陈碧柔被沈秋气得脸色发白，刚要开骂，却被沈成阳上前一步拦住了。妈，沈秋很有可能成为沈氏的第一大股东。沈成阳的声音很轻，字却咬得极重。还是自己的儿子了解自己的妈，看在钱的份上，陈碧柔快要崩溃的理智刹那间都回来了。他狠狠瞪了沈秋一眼，又看向自己的儿子，陈阳，你给我上来。 但这样一闹，沈成阳也没法缠着沈秋了，只好跟着陈碧柔上了楼。沈秋目送他们母子离开，原本刻薄讥讽的笑意渐渐散去，只余下一丝惆怅和犹豫。他去看过沈健的第二天，栾池打电话给他，没别的，是许依晨想约他见面。许依晨见我做什么？想收购我手里的股份吗？沈秋嗤笑一声，他说是商业上的事情，其他的我不清楚了。栾池聪明地保持了中立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见面的地点是我的事务所，给点面子，好歹是我的雇主。许一晨一向是大手笔，做完他这一单，我一年不开张也无所谓。大财主就是大财主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呀。沈秋暗暗腹诽，嘴上却还是答应下来了。纵然再不想见，栾池的面子他还是要给的。沈秋到的时候，事务所正忙得人仰马翻，不可开交，除了会客厅，哪里都热闹得很。沈秋一脸意外地走进事务所的会客室，把喧嚣都关在了门外。许依晨和栾池并排坐在沙发上，几天不见，栾池一副勉强打起精神的模样，眼底下都是黑眼圈。秘书给三人端上了咖啡，许依晨的咖啡旁放了五包砂糖，沈秋看着他慢条斯理地倒了四包半进去，心里深深为许依晨的牙感到担忧。沈小姐应该知道我今天要和你谈什么。许依晨喝了一口咖啡，轻声地说，我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沈秋明知故问，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哪里知道许总在想些什么。许依晨是不苟言笑的性格，对沈秋的调侃直接采取了无视的态度。日前我已经完成了对沈氏30%的股份的收购，一旦我买到沈成阳手里的股份，我将会成为沈氏最大的股东，到时候沈氏是生是死，那就彻底我说了算了。然后呢？沈秋耸耸肩，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许依晨并不着急，沈氏的创立是你母亲多年的心血，虽然说她现在人不在了，但如果沈氏因为你垮了，沈小姐不会觉得有些内疚吗？崇光的诊所一直处于亏损状态，他现在在给一个叫温琪的学生免费治疗，还推掉了其他所有的病人，诊所的财力支撑都是我在提供着。如果我再掐断了他的经济来源，同时弄垮了沈氏，你和他同时都会变得身无分文。我很想知道你们到时候该怎么做，更何况据我所知，那个叫温琪的学生最近好像和崇光也走得很近啊。这样的威胁可以说是相当的务实。沈秋看着许依晨，这个和许崇光轮廓相似的男人沉着地看着他，带着一种胜券在握的自信。许依晨，你不觉得这样的买卖相当不划算吗？沈秋看着许依晨，一张脸上仿佛写满了智障两个字。沈氏虽然股价下跌，但还没有到破产的程度，你收购这些股份恐怕花了不少钱，一旦沈氏破产，你之前的投资也是血本无归。可是如果我还是不肯跟许崇光分手，你的钱不就白花了？那是因为我知道沈小姐早晚都会答应我的条件的。哦，对了，有件事情我可以事先告诉你，温琪这个病人是我推荐给崇光的，因为我发现 他和韩夏十分的相似。沈小姐，你确定你能竞争得过这个姑娘吗？许依晨露出一个微笑。我或许不明白男女之间的爱情，但是沈小姐，我懂得人心。他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。今天我来是给你个选择，却并不是急于听你的答案。沈小姐可以考虑清楚了再联系我。许依晨很快离开了，只剩下栾池和沈秋仍然坐在沙发上。栾池过了好一会儿才颇为意外地问，温琪是谁啊？这名字我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？沈秋头疼地揉了揉额角，是许崇光的一个病人，身世和韩夏很像，崇光最近为了他也是忙了好久。影响到你们的感情了？栾池诧异地问。还好吧。沈秋勉强地笑了笑，心里却突然间有些失落。确实，从上次在许崇光那里和温琪遇到以后，他和许崇光再也没联系过。偶尔他打电话过去，许崇光不是在忙，就是在见病人。然而许崇光并没有告诉他，他现在只有温琪一个病人。说不疑心那是假的，但是沈秋的骄傲和矜持不允许自己跟一个病人争风吃醋。是啊，温琪只是个病人，许崇光曾经这样许诺过，沈秋选择相信，却不知道这相信到底是对还是不对。从栾池的会客室里出来，沈秋心事重重地往外走。栾池送他出门，突然咦了一声，指着某间办公室里的一个小隔间问道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们说的温琪是那个小姑娘吗？沈秋顺着他的手看过去，果不其然，那隔间里坐的不是温琪是谁呢？栾池颇为微妙地说，难怪，他是许依晨资助的贫困生，今年我们招财务，许依晨推荐了他，因为人挺机灵的，我们就用了，现在还在实习期呢。上班时候的温琪看起来比在许崇光那里干练许多，一身廉价的职业套装，头发盘成一个髻，显得老成一些。他正专注地盯着电脑，神色很认真的样子。沈秋原本想静静退出去，偏偏这时候有事务所的员工看到栾池在看温琪，问道，栾总，找温琪有事？栾池忙说，啊，没什么。然而温琪还是听到了声音，循声看过来，刹那间与沈秋四目相对，他似乎也是有些惊讶的样子，随后竟然站起来走到门口，朝沈秋笑了起来。沈秋姐，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。沈秋自然不会喜欢这个姑娘，然而倒也不至于骄傲，只是轻轻地点头。真巧，没想到你在这里上班。 是啊，真巧啊。 温琪笑嘻嘻地说， 沈秋姐有空吗？等我一下，我正好有事情想跟你说，单独说。 女孩子眨眨眼睛，也不等沈秋回答，就回到座位上开始交接工作。栾池皱着眉，颇为担心地看着沈秋。 你确定和她单独谈？这个女孩给我的感觉很不好。 没什么，一个小姑娘嘛，又不能把我怎么样。好了，知道你忙，回去工作吧，感情上的事我自己来解决。有什么想不通的还是可以来找我。 栾池担心地看了沈秋一眼。 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日理万机的栾总。 沈秋推了他一把，吐槽道，整天像个老妈子一样，这么大的事务所还不够你操心的，还来担心我。 栾池一时莞尔，只好回了办公室。温琪处理了工作，拉着沈秋到了事务所楼下。事务所的写字楼下面有一个小公园， 这样的时间只有几个带着老人的孩子，算不上特别安静，却也并不显眼，没什么可以偷听的。温琪和沈秋并排坐在公园的椅子上。我是个穷学生，从小和奶奶相依为命，精神又不是太好，幸好遇到了徐总，要不然还不知道要怎么过下去呢。沈秋姐姐，你不知道当时我听说你和许医生的事儿的时候，心里有多羡慕你。就算再悲惨，至少物质丰足，好过我们这些穷人。下集当中，让沈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温琪竟然公然地说是许依晨出了钱，让他拆散沈秋和许崇光。原来的阴谋变成了阳谋，而温琪可能真的爱上了许崇光。那么许崇光呢？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，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，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，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阳光茶园》。 那天我会唱给你， 在未来。